是来自传道书八章十四至到十七节。传道书八章十四至到十七节。啊、我想邀请弟兄姊妹去一起去诵读，我们去慢慢去诵读、啊、我们一起都去读一段圣经，让我们加深印象，我们去先细味在这段圣经文里面所思考到的事情。好，一二三。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说这事就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寻智慧，要看世上所作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作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高美谦牧师来到当中和我们去证道。大家可能大家都未必很熟悉，高美谦牧师就是香港建道神学院圣经研究部的主任，亦都是副院长，亦都是滕近辉教籍副教授，即是我们之前send给大家以道自建其中的主编。即高牧师就除了他自己有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之外，其实他也是不只是研究的，他还有他都是注重牧养的。所以他自己在读建道神学院侍奉之后，同时间他自己当他完成了他的研究之后，其实他仍然是在教会里面牧养的。咁現在咧就喺中華宣道會幼兒堂裏邊咧做義務嘅牧師，所以咧佢係一個即係有研究亦都有實踐嘅一個牧者，所以咧願意今天咧我哋咧藉著高永軒牧師咧裏邊嘅講解，讓我哋咧思考到義人同埋惡人嘅虛空。 各位音福嘅弟兄姊妹，大家好，聽唔聽到我講嘢啊？好唔 OK？ 係啦，咁好高興可以石牧師嘅邀請，能夠可以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信息。咁我而家喺香港咧，就係夜晚嘅十點鐘，即係十點二十分，咁啊同大家一齊去到分享，咁啊祝福大家喺主入邊能夠有平安同埋安穩。我哋一齊有個祈禱開始啊！慈悲仁愛嘅天父，多謝你俾我哋今晚能夠去到聆聽你，今朝能夠聆聽你嘅説話，祈求主你嘅話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亦都祈求主幫助孩子。讲解你的说话清楚同埋明白，我哋同心一同领受，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日我讲呢段嘅经文咧，就系、是、比较难解吓，因为系传道书第八章十四到第十七节嘅经文。咁呢段嘅经文，如果你头先读完之后咧，或许我哋都会有个嘅困惑，就系、是、因为入边提到就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报应观又或者智慧观是有所相反。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传道者，看到这个世界的世情，也都看到日光之下那班的义人，他们的遭遇反遭恶人的命运，又或者恶人的遭遇反遭受义人的命运。我们看到恶人真的好像捞得风生水起，但是义人却是反而受到遭害。这个是说明了传道者所观察的，他面对一个的世界是一个因果报应失衡的世界。那些胡作非为的人呢，就可以接手遮天，但是那些持守良善的人就老道终生。叫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去到理解这个现象呢？那我们未讲解之前呢，或许我们都可以看一看，原来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智慧文学，给我们能够是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到看这个世界的运作。第一个角度就是箴言所代表的智慧观。如果你看箴言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智者就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他在这个世界的运作当中 從而在呢個創造界入邊可以得出一啲嘅智慧。嗱，譬如舉個例子，你會睇到箴言嗰個作者，佢會睇到一啲螞蟻嘅運作，睇到佢哋嘅點樣運作嘅時候，從而就得出一種嘅智慧，就係、是、如果你唔勤勞做嘢嘅話咧，你嘅貧窮就速速臨到啦。所以佢就係觀察呢一個創造秩序，又或者佢會睇到一個有錢嘅人，通常佢都係勤勞積蓄嘅。又或者你會見到一個勤力做嘢嘅人咧，佢就能夠儲到錢嘅。類似喺呢一種我哋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嘅報應觀咧，係人類所掌握到趨吉避凶嘅一樣嘢。亦即係話，箴言，如果你唔想有苦難臨到你嘅身上，你做好人就得噶啦。咁而即而且確，呢一種咁樣嘅智慧觀，亦都某程度上正確喎。就譬如，如果你有一啲嘅苦難係臨到你嘅身上，你亦都心知肚明，係因為人類犯罪嘅結果先至臨到你嘅身上。譬如你唔會高度借貸嘅話咧，就唔會破產啦。又或者你唔會拈花惹草嘅話咧，就唔會沾染性病啦。類似呢一啲咁樣嘅苦難，的而且確係同你嘅道德啦，同你點樣去到對人處事真係有關，係一個好理想嘅世界。但是傳道者，我們會發現和箴言那個作者看到這個世界是有些不同。他會發現一件事，就是原來你勤勞做事未必真的會有富庶。你是這樣儲錢，可能未必買到樓的。你會發現那些胡作非為的人是會真的好像很順利這樣的。但是那些即是持守良善的人，你會發覺是老道終生。咁我哋會發現傳道者係用另外一個嘅角度睇得到智慧係隱藏嘅，人類係冇辦法揾到一個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嗰個嘅機制去到了解呢個社會嘅運作。所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我哋就好想透過傳道書嘅第八章14到第17節嘅經文，让我们看一看，在一个因果报应失衡的时代，我们怎样去到理解这个的世界呢？首先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他就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情，就是义人所遭遇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如果你看到这个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稍微就將一啲嘅有少少嘅分析，你就會發現有一隻字其實重複出現三次咁多。你睇下嗰個 PowerPoint， 你就知道呢隻字就係 there is。there is 嘅意思，亦即係中文翻譯做嘅有呢個字。佢有三個 there is， 亦即係有三個有呢個字啦。有乜嘢呢？首先就係有義人們，亦都有呢個世界第二樣嘢。就是有恶人们，咁我谂大家都知嘅，这个世界唔系好人就系坏人噶啦。你试下望下隔篱嗰位，你觉得佢系好人定系坏人呢？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呢个世界好简单，就系分咗义人同埋恶人。但系无论呢个世界分咗义人好恶人好，呢个世界传道者睇见仲有第三个有，第三个有就系虚空。亦即是说，无论你是义人定是恶人，你所做的事情最终都会变做虚空。亦即是说，在日光之下，直到我们死了之后，所有无论义人好定是恶人好，他的工作都会成为虚空。恶人所制造出来的邪恶是会成为虚空。同时义人所制造出来的义恨都会成为虚空。我哋可以喺《列王纪》又或者历代志嗰啲众君王入面咧，就睇到呢一个咁样嘅道理，就睇到嗰啲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嘅君王，佢死咗之后，就唔知点解就生咗个不肖子，佢就成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君王上位，就将之前嗰个正义嘅皇帝所做嘅一切嘅事情完全去到毁坏晒。咁我哋谂起嘅，就是希西家和他的仔马拿西的关系了。又或者你会发现有一个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君王，他死了之后又不知为什么他有一个很好的仔。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上了位就拨乱反正，抵消了他爸爸所做的恶行。这种列王纪又或者是历代志，比我们能够看得到那种朝代的更替呢，就会发现看到传道者拉长的时间线，就会看到义人的义会归到虚空，恶人的恶亦都会归到虚空。你会看到整段的经文，就是会发现有个句法，就是临到他们的呢，亦即是临到义人们，就是恶人们所遭遇的。恶人们所遭遇的呢，反照义人所行的。你会见到有一个字重复出现两次，就是所行的这个字。我们试下将这个字的原文呢翻查个字典，我就采用一个的字典，就是比较新出版啦，它就是2012年出版，很新的啦。它就是叫做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Hebrew。咁呢一个咁样嘅字典，原来作为呢个字，佢就俾咗一个翻译嚟，又或者一个嘅解释嚟。嗰、那个解释就叫做 outer form of end product。咁即系咩意思呢 ？end product 佢嘅意思系解做制成品嘅意思。然后佢就话 outer form，outer form 系解做外面嘅样咁样嘅意思，亦即系话俾你听，做出嚟嗰、那个作为。其实是有一种的制成品的外面这样的意思。那即是什么呢？那即是说这个作为这个字是讲的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那个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义人们可能做一些的作为，它背后是带有一个良善的动机。但是所制造出来的那个结果，也就是那个制成品 outer form 所制造出来的结果呢，却是产生了义人恶人们的结果，以至临到这帮义人身上的呢，就有一个不好的报应了。大家我再讲一次，就是说那帮的义人们可能背后有良善的动机，但是他所制造出来那些的行动的结果，却产生了义人们的结果，以至临到他们身上就有一个不好的报应。那我们就叫这一种呢，就叫做好心做坏事了。反而恶人们就做了一些的作为，可能他背后带有邪恶的动机，但所做出来的结果却产生了义人们的结果，以致临到在他身上就有良好的报应。那我们就叫这些呢，就叫做假冒为善了。所以你望下隔离我的弟兄姊妹，究竟他是恶人定是义人，你真系可能睇咗佢嘅样咧，你都真系唔知道究竟佢系义人定系恶人。可能佢真系颇受人哋嘅称赞，但系可能佢系恶人嚟个噃。又或者你睇落去，佢个款就似一个恶人，但系可能佢系一个义人都未定。所以我哋会睇到一个即系叫做报应失衡嘅时代，就喺十四节嗰度咧，我哋就能够睇得到啦。咁如果係咁，我哋睇睇第十五節。第十五節佢似乎话俾你听，俾一个建议你，佢就话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一日光之下，神赐佢一生嘅年日，要从劳碌当中时常享受所得嘅。如果你睇呢一对，俾你个感觉就是你面对一个报应失衡的时代呢，他有一个建议给你，你就只管吃喝快乐，然后你好好享受上帝给你一生的年日，上帝给你的那一份劳碌当中可所享受，你就会觉得这个这样的建议就变得很奇怪了。譬如十四节明明就说有一个报应失衡的现象，他的解决的方法就竟然是叫你去到同人吃吐飞，同人一起吃喝，同人一起快乐，好像活在一个平衡时空这样，又或者好像一个避世的心态，让你觉得好像及时行乐是传道者的主张。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传道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某程度上将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好像格格不入， 一个你就是要搏命去到享乐，然后那边厢你就会见到那班的恶人，就有风生水起，义人就即系穷到窿咁样样，你就唔系好觉得系一种叫做即系对应得到咁样嘅时代？点解会系咁咧？或许我哋睇呢段嘅经文嘅时候，可能背后都有一种嘅传道者嘅心意，就系讲紧，就算你见到一个咁报应失衡嘅时代，亦都唔好因为呢个时代嘅荒谬同埋混乱，而影响同埋阉割咗你自己，能够好好享受上帝俾你嗰一份嗰个嘅心意。就算呢个世界好似黑白颠倒，好似即系成个荒谬嘅时代咁样样都好，但系你能够可以仍然有特权，有嗰份嘅尊严，能够活出上帝俾你嗰份应该要有嘅善良同埋任务。我哋唔值得系因为呢个世界嘅荒谬或者公司嗰班人嘅操守而影响咗你嘅心情，以致我哋就能够睇唔开咁样样，将自己上帝俾你嗰份本身你应该有嘅享用嘅一切就全盘推倒去。我哋唔需要去到咁样样。举个例子，系你见到原来有个同事佢系好人，佢就俾人炖冬菇，但系嗰个成日督人背脊嗰个坏人咧，佢就升职加薪，你就好唔忿气，好嬲，然后翻到嚟屋企，你见到你老婆就闹你老婆一轮咁算啦。但系明明你嘅老婆系上帝俾你嘅嗰一份，但系你就让嗰个情绪能够将你本身应该有特权去到享用嗰份咧，就全盘推倒去。呢个世界有一个乱象，但系唔代表我哋冇办法享用得到上帝俾到你嗰一份。又或者你享用到上帝俾你嗰一份，系一种嘅宣示，话俾呢个嘅世界听，好有可能你仍然都可以有一份系上帝赐俾你。传道者话俾我哋听，所身处嘅因果报应失衡嘅现象系唔合理，但系其中享福嘅秘诀，佢又同时系唔会因为咁样嘅失效而有所任何嘅改变。人仲系可以喺呢个乱象当中揾到喜乐同埋享乐嘅原因，呢、这个真系唔使去到解释嘅。重要嘅系呢个叫我哋明白，我哋所享受嘅嗰一份系唔关人哋事，唔系自己特别好，又或者唔系因为特别差，系以致嗰份系多啲定系少啲。享福唔系因为自己系好人，而系因为冇得解，呢个系上帝俾你嘅嗰一份，唔系因为你特别好，佢嗰一份系会多啲，又或者系特别差，佢嗰一份系会少啲，系冇得解。上帝是喜欢你，而这一份是不需要跟人去到比较而能够可以比赢人家你才享受到的这一份。所以是这样，在一个灰色的环境里面，你仍然都能够享受到彩色。给大家一幅画望一望，这幅画大家觉得漂亮不漂亮呢？其实这幅画是一睇落去就知道好似一个幼稚园嘅细路哥所画嘅画嚟嘅。咁呢一个就係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嘅1945年嘅8月底嘅某一日，纳粹德军嘅集中营入面嘅幸存者当中呢，就找到一个嘅箧，入面就栽满咗4500张呢啲细路哥所画嘅画。咁呢啲画嘅主人，你会见到每幅画上面有佢嘅名，大家见唔见到佢嘅名？呢个细路哥嘅名嚟嘅。呢啲嘅细路哥大多数都已经被谋杀喺纳粹德军嘅毒气室入面。而呢啲嘅画，每一个人都每一张画都有佢嘅名称入面。如果你諗起嗰个毒气室，又或者諗起德军嘅集中营，如果你要用一个颜色去到形容它的话，我相信你是会用黑色又或者是灰色。但是在一个这样灰色前路茫茫，你不知 是将会下一秒会发生啲乜嘢嘅事情，又或者你见到身边嘅同伴出咗去之后就冇办法翻翻嚟嗰个瞓觉嘅地方，你根本唔知道听日仲有冇嗰条命系存在嘅世界当中，嗰班嘅小朋友所画嘅画仍然都可以系彩色，吓呢个系好特别嘅，非常特别。咁如果系咁，正正其实就系回应咗头先我哋传道书所讲嘅嗰段嘅经文，就算呢个世界系一个乱象，都唔能够阉割咗你自己，能够享受上帝俾你嘅彩色，吓上帝俾你嘅嗰一份。吓呢个系第一点，我哋会发现嘅。好啦，跟住就系第二点，就系、是、后面嗰两节啦，就系十六同埋第十七节嘅经文。啊，佢呢段嘅经文就咁样讲，佢话我专心求智慧，要睇世上所做嘅事情。嗱、啊，我哋睇呢一句嘅句子，我哋希望揾到佢嘅主动词。佢其实个主动词系叫做专心。佢话俾我哋听，呢个人系专心做两样嘢。第一样嘢就叫做求智慧，大家见到。啊，第二样嘢就叫做看世上所做嘅事情。所以呢个人系专心做两件事啦。所谓嘅求智慧嗰、那个求字，原来原文睇嚟嘅应该系译做认识嗰个字。佢专心去到认识智慧，呢、这个系第一。第二，佢专心去到看呢个世界所做嘅事情，点样看法呢？就系、是、括弧佢话你知，嗰、那个括弧就系话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亦即系话佢睇到金睛火眼，睇到唔瞓觉，昼夜唔合眼，系咁用尽佢嘅全力去到观察呢个世界上面所发生嘅事情。所以既然佢睇嘢睇到咁尽，透过佢你就唔使再睇㗎啦，因为佢已经睇咗㗎啦，佢而家话你知睇完之后有乜嘢嘅结果。究竟佢要睇啲乜呢？佢要睇一样嘢，就係、是、睇神一切的作为。大家见到我就看明神一切嘅作为。但无论佢点金睛火眼都好，无论佢点样出尽全力都好，佢所睇见嘅结果就係、是查不出来，佢系揾唔到神究竟喺呢个世界上面到底有乜嘢嘅作为。咁你会睇到呢一段嘅经文有一个字眼叫做查不出咧，总共系出现三次咁多啊。譬如你第一次就系话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嘅事，呢个系第一次。然后话任凭佢费几多个力气去到寻查，亦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亦都查不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是一种完全冇办法知道上帝究竟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应该怎样样去到运作。在这个因果报应失衡的时代，这个的智者传道者是好想搏命咁样睇睇上帝有冇一种叫做应付邪恶嘅策略。究竟佢呢个世界嘅运作到底系点样去到运算。但系佢查完之后发现系完全系揾唔到上帝嘅作为。嗱，当然揾唔到唔代表上帝冇作为，只不过系你揾唔到。嗱，情况就好似咩呢？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出戏喎。呢出戏呢就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啊。其实呢出戏嘅桥段唔係话好复杂，就係讲緊又系纳粹德军、啊、就系佢嘅集中营入面，佢嘅爸爸同埋佢嘅仔就进入咗佢嘅集中营。为咗呢个爸爸为咗要养到佢嘅仔有一个快乐嘅童年，係唔会因为呢个集中营嘅黑色同埋灰色而令到佢有创伤。所以佢就係好刻意地去到为佢嘅仔刻画，其实我哋而家唔係入咗集中营喎，我哋係入咗一个游乐场。然后原来嗰啲嘅德军嘅军官叫佢哋做好多任务嘅时候， 呢个嘅爸爸都系话：，喂，等阵间我哋要有一个历期，等阵间我哋要有一个嘅游戏，等阵间我哋要完成某啲嘅任务，仿佛俾你个感觉就系整个嘅集中营好似一个游乐场咁样样。然后呢套戏嘅结束就系嗰根佢嘅爸爸死喺集中营，最后佢嘅仔就幸存咁样样可以生还，然后长大之后先至赫然发现。原来佢当初系入咗集中营，咁变咗，你会发现透过呢出戏，我就会谂，其实会唔会我哋睇上帝都系咁？有时上帝做咗好多嘢，我哋唔知道，我哋以为我哋喺游乐场，但系冥冥中，上帝为我哋已经布置咗一个游乐场嘅世界，而系我哋唔知道，原来背后系一个嘅集中营。嗱，类似咁样嘅现象，我哋睇到原来上帝嘅作为系大过我哋嘅认知范围。面对一个因果报应失衡嘅日光之下嘅世代，身处其中嘅人系无办法理解眼前所发生嘅事情，亦都无办法明了过中上帝嘅智慧。我哋会问：嗰、那个恶人系咪真系要轻胜？义人？最终是不是真的不得好死？神是不是真的不公不义？神所设立的因果报应机制是不是还是有效？我们会发现十七节是完全没有解答到这些的问题。他没有打算解答，他是要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叫人不明白的层次，去到说明神有他自己的作为，有他的计划，有佢嘅心意，呢啲嘅作为同埋心意，好多嘅事情同埋上帝点样面对世上邪恶嘅策略，都系人类所有嘅智慧都系冇办法有能力去到理解。而神本身做事独行其事，佢无需要向任何人去到交代，亦都无需要接受任何人嘅问责。更加无需要去到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征询某个人的意见和某个人去到交代，是完全不需要。上帝是透明的，所以他在你身边经过你是不知道。上帝在你侧边做了事，他亦都不会话你知。甚至人是根本不察觉他的作为和曾经所做的事情。所以既然如此，我哋只能够谦卑地去到认定神嘅存在，神做事直到如今就足够了。你会发现《传道书》嘅第八章嘅十三节，佢讲咗一样好特别嘅嘢，就系同十四节讲嘅嘢系啱啱相反。十三节佢会讲紧义人最终系会得到赏赐，恶人最终系会接受上帝而嚟嘅惩罚。这个是讲紧终末的未来，是讲紧未来必定承受的结果。就算在日光之下，我们短暂地见到恶人真是受到义人的待遇，但是义人是受到恶人的待遇都好，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最终你如果是义人的话，始终都是强者，恶人最终都是弱者，他始终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这是天父世界。这个是天父的世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就算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天父的世界就已经足够。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很想为大家送来两点。第一，就是一个报应失衡的时代。我哋无需要因为咁样呢一个乱象而阉割咗自己，系冇好好咁样样去到享受上帝俾我哋嘅嗰一份。我哋仍然可能完咗崇拜之后 ，book 一张嘅餐桌去一次嘅饮茶，用呢场嘅饮茶嗰场嘅 buffet 啊，去到话俾人知，我仍然都可以好有尊严地，仍然系可以真系感谢。领受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份，就算这个世界好像癫了一样，周围好像打紧仗，你的公司似乎真的不是那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机制， 完全失衡的态度，我们仍然都可以享受所得到的。这个是第一。第二，人始终是不明白上帝的作为。人是很想明白，很想知道上帝究竟是不是在做的事，但往往我们想知道，我们都是无办法知道。我们只是背后认定这是天父世界，其实就足够。所以两点很有可能就是传道者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可以看见那个虚空在日光之下里面享用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眼界。祈求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我们一起祈祷吧。慈悲仁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有反思和提醒，让我们能够看得到在一个有时不是很理想的时代当中，给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那一份是能够有，就是不需要去到得到别人的批准，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能够享用的特权，也都给我们能够可以看得到，就算我们不明白你的作为，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天父世界。多谢主，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